色依然缤纷闪烁，沉默的我只是匆匆走过。哦，心中的话不想再说出口，懂那些人默默。Baby， 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不愿再为谁等候，不愿让你察觉我的冷漠。爱上你只是我的错，爱情是一种无止境的梦，不愿再为谁等候，不愿让你假装我的冷漠。 虽然说我们所认识的或者说被大众定义的杨乃文是属于台湾流行摇滚歌手，但是我仍然觉得当他演唱起这些温柔似水的情歌的时候仍然是无人能及的。刚才听到的是爱上你只是我的错，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温柔下来的王力宏。 醒来只有我一个分不清黄昏或清晨，空气微冷，有什么在流失，慢慢降温，一颗心往下沉，毕竟这是太短的梦，彼此终于退回陌生，我加上你两人并不等于我们。你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真是会的，可是爱也不是